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啦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呐，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昨天咱们说到宝丰县的首富刘员外，在请牙医李如松拔智齿时突然中毒身亡，县令胡一刀认定李如松是杀人凶手，将他斩首示众。李如松的妻子梅玉琴认为丈夫死得冤枉，找胡一刀申诉，却被胡拒之门外。梅玉琴无奈，只好远赴汉阳求见狄仁杰。狄仁杰非常同情他的遭遇，决定帮他洗刷冤情。正逢胡一刀因贪污被刑部查办，接任的县令恰好是狄仁杰的昔日同窗王丽。于是狄仁杰带梅玉琴来到宝丰面见王丽。经过查阅此案的卷宗和相关物证，狄仁杰和王丽一致对作案凶器探针产生了疑问，并由此推断李如松的徒弟张阿福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 小小小 大大大 你 我又赢了！哎，拿钱，快拿钱来！ 哎呀，今儿晚上真是背到家了！哎呀，这钱全让你小子给卷包了！给你，都给你！ 瞧你那熊样！哎，怎么着不服气了？赶紧把钱拿过来！都是我的了。 张阿福正开心地数着怀里的元宝，一只大手突然在他背后拍了一下。 张阿福，我们走一趟吧。 别捣乱呢，没看见小爷我正忙着吗？ 谁跟你捣乱了？快跟我们上县衙走一趟，老爷在大堂上候着呢。 哎呦， 柴大哥，哎，我是一时眼拙没看见您呢，这我又没犯事儿啊，您抓我干嘛呀？这是 犯没犯事儿，上了公堂见了大人就知道了，跟我们走。张阿福， 别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啊，没想到一肚子脏心烂肺啊你。 这位官爷，我一没偷，我二没抢，我三没调戏妇女，怎么就一肚子脏心烂肺了？ 都， 你偷偷的把涂了砒霜的毒探针跟你师父日常使用的探针掉了包，导致刘员外在拔牙的时候中毒身亡。你这恶意下毒又嫁祸于人的伎俩简直太阴险了。 不是我，师父探针不是我掉包的，刘员外更不是我毒死的，你们可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呐。 张阿福，你别狡辩了，要心里没鬼，你为什么最近一年老做噩梦，还老在梦里说对不起你师父？ 你们怎么知道我做噩梦？哎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梦里说对不起师父了？你们是看见了还是听见了？ 哎，我们是没看见没听见你说梦话，可是跟你合租房子的李阿毛可都听见了。 李阿毛？怎么你们把他也抓来了？ 不是抓，是请。对你这种害人精我们才抓。来人，传李阿毛上堂。 哎呀，阿福啊，最近一年你几乎天天做噩梦，还老在梦里嘟囔说什么对不起师父啊，难道你师父真的是因为你被冤枉砍头的？ 嘿，李阿毛，你那张破嘴简直就是一漏勺。哎呦，我倒霉就倒霉在你这臭小子身上了。哎，既然你们连李阿毛都请来，行，我就跟你们实说了吧。那探针是我掉的包，可那砒霜啊真不是我下的。 到底是谁下的？ 是刘员外的管家冯胜。 冯胜 啊，去年端午节啊，我欠了20两银子的赌债，这个赌场老板他心狠手辣，威胁我说要是不还他钱就卸我一条大腿。嘿，我这吓得天天在城隍庙躲着，我不敢回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冯胜他找到了我。谁呀？ 阿福呀，阿福，你可让我一顿好找啊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到这破庙里来了呀？ 我这不是欠了陈老板银子吗？他说我要是不还钱，他卸我一条腿呀。他 所以你就不敢回家了？哎呀，这才多大点事儿啊，瞅你这出息，不就20两银子吗？甭放在心上啊，哥哥我替你还了。今儿过节，咱哥俩先好好喝一顿，瞧，下酒菜我都带来了。哎，先走一个。 冯管家，您说咱俩这非亲非故的，您干嘛这么帮我呀？您不会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吧？ 阿福呀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咱们是住一条街的老街坊，我能看你受难不伸手帮你一把吗？啊？哎呀，那个姓陈的哈，真不是个东西，不就20两银子吗？他家大业大的，这点钱对他来说算个屁呀！啊， 就是， 甭发愁啊，这是20两银子，拿去，扔在小子脸上。 哎呀，冯管家，哎呀，您可真是雪中送炭，这让我怎么报答您呢？ 哎呀，客气啥呀？咱都是十来年的老街坊了啊，快把钱收起来吧，来喝酒，来。阿福啊。一看见你啊，我突然就想起件小事儿来。 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啊。 我家老爷花钱给你师父打了一根新探针儿，您顺便给他捎回去吧。啊 这个行行，我回去就交给师傅。 哎，你别这么直截了当的给啊。 那我怎么给呀？ 你啊，悄悄的把这根新探针和你师傅的那探针调个包，不过可别让你师傅发现了。 啊？为什么呀？ 你这个师傅呀，医术是没得挑，就是人太清高。上回他来我们府上看牙，我们员外看他用的那根探针太旧了，就想赏钱让他买根新的，可你猜怎么着，他居然不要，还说什么除了诊费不接受额外的赏赐。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啊，这要换了我早把他给拉黑了，可我家员外宽宏大量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这不，员外让我们请人给他做了一根新探针，你带回去悄悄把他那根旧的换了吧。 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可师傅要是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我照着原样做的，只要你不说，你师傅保准瞧不出来。你看，我家员外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想得多周到啊。 就这样，我按照冯胜说的，悄悄就把师傅的旧探针呢，我掉了个包。可我真不知道他冯胜给我的探针有毒啊，我也没想到这刘员外会被毒死呀。 那你为什么不在公堂上把掉包的事说出来？你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官人被屈打成招，斩首示众？当年你爹娘死得早，我家官人不忍心你年纪小小流落街头，就收你做了徒弟，没想到你竟然恩将仇报，跟冯胜合谋陷害他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。 一直躲在屏风后的梅玉琴实在听不下去，一脸怒容地冲出来质问张阿福。 其实师父他刚被抓进大牢的时候，我是想把掉包的事说出来的，可是冯胜他又来找了我一趟。 怎么着，小子想把掉包的事说出去？ 我 阿福，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把这事给捅出去，可没什么好果子吃。反正现在胡大人认准了刘员外就是你师父毒死的，干脆这个锅就让他一人背算了。你看你师父长那熊样，就像个背锅侠。 可师父他可对我有恩呢，我怎么能…… 哎呀，你呀，那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什么恩不恩呢？你要是真把掉包的事给捅出去，你这条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哎，你想想，那带毒的探针可是你掉的包啊！ 可掉包的事那是你让我干的呀！ 谁证明是我让你干的啊？你是有人证啊，还是有物证啊？ 你…… 小伙子，别激动啊！这儿呢？有50两银子，你要是想好了就把这银子揣起来，50两足够你大手大脚花好几年的。可你要是一根筋非把掉包的事给捅出去，呵呵，那法场上的鬼头大刀可就冲你招手了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啊， 我算了，冯管家，我呀，我还是听着您老了吧。 哎，这就对喽，你一个聪明人怎么能干傻事呢？啊，这个锅呀还是让你师父一人去背的。 50两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你这个良心狗肺的东西。 师娘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师父，您打我吧。 打你，我恨不得吃了你。 梅大嫂暂且息怒，张阿福贪图钱财陷害师父，法律自会严惩。不过呢，本官还有几句话想要问问他。张阿福，那换下来的探针是不是还在你的手上啊？ 那个东西我看着就觉得晦气，我早就把它埋在我们家后院的 菜地里了。 好，那本官就派人跟你去把它挖出来。 功夫不大，差人捧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探针回来了。王丽接过探针交给梅玉琴辨认，梅玉琴轻轻拭去上面的泥土，一朵浅浅的梅花露了出来，看着丈夫的遗物，梅氏不禁泪如雨下。 官人呐，你的冤情终于昭雪了，你终于可以瞑目了。 何人击鼓？ 是我，冯胜，我带我家娘子来投案了。 是你们？冯胜，你们夫妻下毒害死了刘员外，又把罪名转嫁给李如松，本官正要发签拿你们，你们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来人，把冯胜夫妻拿下，押入死牢。 王大人，那姓刘的老东西确是我和冯郎下毒害死的，李如松也却因我们做了刀下冤鬼，大人要杀要剐我们毫无怨言，只是我们想求梅大嫂救救我儿子阿宝，虽然我们罪该万死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呀。 刘夫人，刘员外尸骨未寒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改嫁冯胜，你还有点廉耻之心吗？当年你诬害我家官人杀人，还带着官差砸了我的衣冠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脸面求我救你儿子？ 梅大嫂，你骂得对，是我一时贪心和冯郎合谋毒死了刘老头，我们两个死有余辜，可是阿宝才两岁，他有什么罪啊？我家阿宝被蟒蛇咬伤，我和冯胜跑遍全县的医馆也无人能救，只好来求你了。别的大夫说要再耽搁，阿宝就没命了。梅大嫂，你是解毒圣手，你救救阿宝吧。狄大人，狄青天，您一定不忍心看着我儿子死，您也替我求求梅大嫂吧。 刘夫人，你跟冯胜作恶多端，遭此报应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 冯胜，刘夫人，单凭你们两个害人精，我本应该袖手旁观，可身为医者纵使你们不义在先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快带我去救你家阿宝吧。 梅大嫂，你真的是一个有心胸的女子。 刘夫人，本官念你救子心切，特准你随梅大嫂回家救治儿子。王成，你随他们同去，待孩子病情稳定，立即将刘夫人带回府衙收监。 遵命。 冯胜，你这个害人精，我倒是很想知道把砒霜藏在探针里面这么阴狠的招数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 是我爹教给我的。 啊，那感情你们家从你爹那辈儿就开始下毒害人了？你们这下毒的阴招还是祖传的？ 不是，我爹是个江湖郎中，他年轻的时候最擅长梧桐拔牙，麻药当然得用。我爹只不过是在探针的手柄上钻了个小孔，把麻药偷偷藏在里边不让病人发现，结果那些傻病人就真的以为我爹可以不用麻药无痛拔牙，当年我爹凭这招是赚了不少银子呢。 哦，那就是说这回你在你爹基础上来了个升级版，把麻药直接改成砒霜了。你小子，你的心可真黑呀。 唉，我真后悔，不该贪图钱财害死刘员外。眼下我只求我家阿宝平安无事，老天爷，你有什么报应就全报在我身上吧，千万不要为难我们家的阿宝。 在梅玉琴的精心救治之下，阿宝平安地脱离了危险。数月后，冯胜夫妻因下毒害人被县令王丽斩首。 哎，乔妹啊，